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在这两天呢，这个乌克兰的局势仍然是越来越紧张，似乎是走到了内战的边缘。但是在美国这一边呢，有一条新闻啊，在上个星期其实大家都有注意到，就是美国宣布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这个是和欧盟一起一共是公布了十多位个人还有这个公司的这个名单，在他们的海外账户呢都是遭到了封锁，同时是禁止跟美国的企业做生意。那当然了，这里面并没有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啊，他并不在欧盟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制裁名单当中。但是美国方面就放出了一个消息，我注意到这个消息最初的来源哈，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不算是小报了，这个报纸。 我为什么听你说好像是小报的感觉？你内心中还当小报？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消息，因为它没有办法证实哈，所以说咱们通常 很多未经证实的消息都是由这个报纸发出的。 好，这个就是说呢，普京呢个人的身家达到了400亿到700亿美元，这个身家是怎么样持有呢？并不是存在普京的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面，而是通过他的这个白手套啊，这个白手套，比如说在俄罗斯的天然气还有这个石油的公司里面，普京呢通过信托以及代理人的形式持有了巨额的资产。所以说虽然说现在没有制裁普京，但是呢这个美国方面通过放出这个消息呢，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普京个人的这个威信或者说他的这个个人的形象啊，是希望能够造成一些杀伤或者说打击的这个效果。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有强烈政治动机的哈，制裁俄罗斯，打击俄罗斯士气，因为现在这个乌克兰局势非常紧张，打这个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在说普京其实有400亿的身价不是没有可能。 但我觉得你其实看看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基督教这个 科学箴言报 的话，和曾经报过其他国家这个领导人所谓的这个海外资产的这个纽约时报啊，CNN 这些比较算是比较威信力比较高的团体相比呢，那显然这条消息的这个可信度大打折扣， 稍微弱一点。 而且你想，这个张嘴就来400亿到700亿，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就好像觉得我随手一编，随便一张口就编出来的这种数字，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证据。 但是你不要看好这个消息，并不是只有这一家报纸说的，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是俄罗斯的这个学者，当然这个学者可能他的如果你要从立场来说的话，他是普京的反对者，就像英国的这个卫报就是报斯诺登的这个事件的这家英国报纸透露呢，普京好当时就是说也提到了这个400亿的这个报道的这个数字。其实后面的纽约时报和彭博也有类似的这个数字，他们引述的这个线索呢，维基解密还有一个就是 CIA 的匿名官员，包括美国财政部也有，当然是匿名的这个官员也给出了一个据说是保守估计的数字是400亿。所以说你要完全说这个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一个凭空捏造的数字，好像对这份报纸来说也不公平哈，这不止他一家也报过这个数字。那么就来看这个普京呢，很多人说了他有400亿，如果说他有400亿的这个身家的话，这个离他正常的他应该有的这个收入差距是多少呢？俄罗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什么很好呢？这个官员财 从普京开始往下透， 对这个所有的俄罗斯官员哈，大大小小你这样是公职人员都是透露这个公布的你的这个人的身家。我们看2013年普京申报的这个身家是多少呢？房子有一套的，不是很大，70多平米的这个小公寓， 这个使用面积还是这个建筑面积 这我就不知道了。70多平米的小公寓，然后呢他作为总统的话每年有10.02万美元的年收入，也就是说呢换成人民币啊大概就是不到70万人民币。像我最近听说浙江有这个聘用制的公务员啊，年薪也在30万左右，而且这个还是属于比较基层的公务员。如果普京作为国家元首的话哈，如果光看这个账面上的收入的话， 可是 其实不是太多。你想这个香港的这个 半年的薪水就不止这些， 香港的这个 公务员啊，一个月你是一个立法会议员，也要将近十多万港币呢，十多万港币，这个也超过普京一年的收入了。所以说，普京的账面收入并不是很高。 但你看他那个，我们经常看到他新闻里报，他又是这个开飞机，又是骑马，又是打猎，又是捉动物，各种这个什么老虎啊、鲸鱼啊这些东西，他肯定不是个人掏腰包吧？就这些很爽的极限运动，都是国家替他 有国家买单 掏钱的， 让你去玩这些。这个打老虎啊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你看他的这个平时的抱负和野心，我觉得他应该志不在于敛财，他更多的是喜欢就是沉浸在这种对国家的掌控、对权力的释放上面。 哎，这个吧，你说作为普京这个位置，他当然不会只喜欢钱，你要说他追求钱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干这个事儿，但是好，这个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怎么说呢，统治者或者说领导者来说，你没有钱啊也是不行的，你有些事儿也是干不成的，那我看到这个腾讯之前有做一个话题哈，他就指出呢，你如果光看普京的那些表啊， 哦，也有人看过他的表， 我们用中国的，我们用中国的这个反腐的这个绝招，或者说这个窥探官员身家的绝招，就是看表。如果光从这个普京的这个表的话，其实公开的记录里面，普京就至少戴过11块世界名表。这个从这个顶尖的德国的这个朗格到百达翡丽150年纪念版，光是这些表，不完全统计，这个11块表加起来有70万美金。70万美金，所以就已经将近是普京这个七八年的这个。 但那说不定是人家办公室的，然后就带一带，然后就放回去了，交工了 啊。是，自然你这个没有办法， 我就替他说话。 我们没有办法从他的这个手表来证明说他一定是有这个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财产啊。当然，俄罗斯恐怕也没有这个罪名，但是。从这个普京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来说，虽然说他的账面收入并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俄罗斯还是留有很多这个苏联时代的这种国家供养的这个体制，比如说普京光是个人能够使用的飞机，我看到这个腾讯的这个整理哈，就有58架。 他自己可以使用的飞机， 他可以使用的 调用的， 对，他可以坐的飞机。那我相信这个飞机肯定是供他一个人使用的，不是说一架大客机你要去上这个航班，这个不行。就是说私人飞机性质的58架，然后呢，全俄罗斯有20座高档的别墅，也是供普京可以随时的使用。 就是我们看到他在拍那些那个光着膀子打这个打鱼啊、打猎的，就是在他的别墅附近，是吧？ 应该是这样。然后呢？普京的办公室公布的一个2011年的数据，就是俄罗斯总统预算办公室公布的预算，普京一年的生活费用高达26亿美元。 哈， 26亿美元，你这个就是想说啊， 没有人这次提出过， 怪不得普京不需要 钱， 怪不得他，你看住一个他名下一个70平米的这个公寓，他也觉得无所谓。你看人家他的公家供养他的这个钱，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 哦，所以他这么推行官邸制还是有道理的。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俄罗斯总统的日子虽然说收入不多，但是日子过得是一点都不差。你就想到之前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亚努科维奇逃跑了之后啊，反对者也是冲入了他的这个总统的宫殿里面，当时也是令人大吃一惊， 随喜了一下，参观了一下。 对，这里面有这个私人的湖泊，好像是黄金做的浴缸还是马桶， 我发现这个黄金的马桶啊、浴缸啊、水龙头啊，然后到处出现， 激起人们的这个想象。他私人的动物园，看来这个俄罗斯民族 喜欢， 乌克兰、 俄罗斯都 喜欢这种自己养个动物什么的哈。所以呢，你看这个普京，虽然说我们一直在不少朋友在说啊，说这个西方美国跟欧盟经济上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不怕，俄罗斯有这个资源，有石油，有天然气，但是呢真的制裁起来，特别是如果说来冻结官员的个人财富的话，到底对于俄罗斯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咱们恐怕不能够这么早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你考虑到，如果说普京按照我们看到有些公开的这个调查，他有一些非常圈内的一些盟友，他往往都是控制着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和石油公司的话，这些天然气跟石油公司往往又是跟外国的这个 企业又有股权很复杂的关系，也在海外有很多的经营，因此呢，像这样的经济制裁，最后它难免就会要影响到很多，不管是普京还是俄罗斯这个官员个人的财富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呢，这个经济制裁啊，对于俄罗斯政治的影响，恐怕呢，这个不是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拍拍胸脯靠地下的那点天然气不怕那么简单的啊、嗯一件事情。 普京之前在也公开的这个承认了，说这个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了。 嗯嗯，关键的是这个你说伤害到国家的财政哈、 嗯， 这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直接的打击。 嗯， 对于官员本人的财富，如果造成一个缩水的一个效应的话，往往会有更大的影响，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朝鲜的一些公开的报道里面，往往这个朝鲜的海外账户被封了以后，都是涉及到这个金家个人的私人的这个财富、 嗯、 这个往往会造成朝鲜的非常大的反应，比如说之前很有名的这个事件，澳门的这个兴业银行的这个被封的这个事件、 嗯、 其实当时朝鲜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 海外小金库 对这个兴业银行，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来看，基本上没有可能是朝鲜的这个公众的这个财富了，基本上就是金家的这个私人的这个账号，所以说这个也是最近我们看到在制裁的手段当中哈，特别是对于一个权力比较集中的国家来说，你打击这个国家的财政，不如说针对这个国家官员的私人 财富，核心利益集团，嗯， 核心利益集团来的有价值、 嗯、 那普京呢，这个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腾讯的这一篇报道也承认说要调查，真的去调查普京，你说这个到底是400亿还是500亿， 你想调查一个前克格勃人员的这个自己的私人的东西，这很难， 非常难、 嗯、 因为他的核心圈子密不透风、 嗯、 而且即使是那俄罗斯媒体就更不用说了、 嗯、 即使是这些 海外的记者 大家觉得存心想黑他的这个西方媒体也不容易掌握到真正的这里面， 只好靠推测， 只能够靠推测说哎，这个普京有这个人是他的盟友，所以这个人在这个公司持 有 多少股份、 嗯、 然后你就推测他其实是带普京来持有的、 嗯、 对，所以最后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推测的话呢，普京他如果说这个有一个巨额的身家哈，当然不确定是400亿还是500亿啊、还是这个700亿，但是普京的个人的身家应该是不少的。 嗯， 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普京的财产。我注意到这条消息公布了以后，很多人觉得这个有点 漠然吗？ 莫名其妙哈。因为我注意到在国内有非常多的这个普京的崇拜者， 嗯， 他们相信，因为俄罗斯之前也通过了一系列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动作， 对，而且普京自己就是说，首先这个官员不能在海外持有财产、 嗯、 证券、房产都不行， 对， 还有甚至官员子女不许出去这个海外留学， 对 对, 对， 然后自己在这个美国刚一制裁的时候，他马上说我要。然后在那个被制裁的银行里开个账户、 嗯、 以后我的工资就转那儿了、 嗯、 就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坦荡， 对， 嗯， 所以大家一开始会觉得普京这样的这个做法非常的爷们儿， 嗯 啊、是觉得俄罗斯特别是你看在中国搞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啊， 这么难、 这个、裸官啊，禁止裸官一直搞不定、 嗯、 哈，俄罗斯一下子搞定，因此呢俄罗斯这个国家特别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他有一些做法在中国有一些传说， 嗯， 在中国有一些 包括养老退休这些 东西，没错，关于他的国家福利制度、 嗯、还有医疗保险， 又加上传统上这个苏联跟中国的这样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 千丝万缕的联 系, 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所以很多中国人呢对于俄罗斯有很多的这个投射，我们今天哎，既然说都讲到了普京的财产，你现在看来普京有一个巨额的身家，他可能是一个隐形的大富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嗯、 那我们就此来看俄罗斯其他的在中国的传说，哎，到底这里面是真还是假。三点花新闻，今天我们来说俄罗斯，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电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好，我们今天来说俄罗斯这个普京呢，被西方的媒体报道说，还名下拥有 可能拥有 哈400亿美元的这个财产。那很多人就想了，哎，这个俄罗斯不是雷厉风行的推行过这个反腐这个这样的这个手段了吗？为什么普京哈作为一个看上去非常铁腕，而且应该是自己非常这个底气非常硬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底下还竟然说被西方媒体发现可能有巨额的这个资产，俄罗斯的这个反腐啊到底是怎么一招。诶，有人就发现其实在俄罗斯呢，这个反腐当然他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规定是非常的严格，官员是禁止拥有任何的 海外 银行的账户， 不仅仅说你有了你申报一下这是不行的，你不能压根儿有就不能有。 对，但是呢，哎，这个里面就有一点，这个也是不是没有完全空子可以钻的。哎，俄罗斯的这个国家杜马啊，就是相当于俄罗斯的这个议会哈，之前呢就有前面有大量的，在通过这个法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流，就是可以理解，就是很多的议员很多的官员在知道说要打老虎了，要这个反腐了，那就赶紧转移资产。因此呢，在俄罗斯的这个2014年的这个前三个月哈，就是今年的一到三月份呢，就已经出现了高达7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这里面的资本外流，我们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转移资产而受到影响的这个资本外流，另外一部分当然俄乌的局势紧张，因为预计到西方可能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许多这个富豪也纷纷的再从俄罗斯转移自己的身家。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就是假离婚。好，假离婚，这个是俄罗斯国家杜马道德委员会副主席安德烈耶夫啊曾经说，就不排除议员在提交财产申报之前为了隐匿资产而假离婚的可能性。一说到假离婚，马上想到了普京最近是正式的离婚 了。 这个普京的这个离婚之前一直让很多人看不懂，觉得你已经这个国家领导人了，你在其他很多的这个国家，就是说即使是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一个关系的话， 维持一下面子关系， 对， 出于国家这个利益考虑，你也要保持一个就是有正常婚姻生活的领导人。 对，但是普京之前非常的毅然决然，而且还是通过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记者来问话的一个设计，就在电视上突然的向全世界吧等于说是公布了自己要离婚的这么一个消息。但是当然了，我这里就做一个比较跳跃的联想，我不知道跟他这个财产转移有没有 关系，转移给他前妻了 啊。这里面我只能说 有存在 这种可能， 没有，我觉得以这个普京的这个他这个人的思路来说，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可能根本不需要手里或者他的老婆或者他孩子任何跟他的直系亲属手里根本不需要实际握有这个大额财产。他可以动用，他觉得他像一个切木偶的人一样，他可以操控他手里的那些人来这个转移资产或者是移动资产，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不需要真实的去从法律上去拥有。 哎，这个就让人想到之前的这个薄熙来案里面，你看这个比如说 各种白手套， 古喀莱他调动钱，他并不是他自己名下的这个钱，他往往都是有一个替人愿意替他付账的这么一个人，他只要每次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人出现，比如像徐明这样的。 对，这你从账面上来看，你根本就抓不到任何把柄，就是他只是一个不相关的人做了一个这个商业活动而已。 好，所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所以他离婚， 利益输送的方式， 我觉得他跟这个资产转移不转移，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 系。你觉得这个离婚是真的是感情问题？ 我觉得是他们俩的事情。 好，这个另外一个比较受人诟病的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之前的索契冬奥会啊。当然这个索契冬奥会是让很多俄罗斯人包括普京在内觉得是一个俄罗斯的这个成就啊，重大的成就，是一个国家的面子工程。那当然了，索契的冬奥会是开支是严重的超标，这个最后花费可能是超过了500亿美元，而且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些这个报道中指出啊，有一些工程是一定是要赔钱的。那你就想，这个商人怎么可能明知道赔钱也要来做呢？那就是说，这个普京就是指定，你这些老板们啊，在这些地方让你赚了钱，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就让你，你现在就来挑一些，你来挑一下，这个就是替为国效力了，为国效力的，虽然说明知是亏本的啊，你也得把这个给做了，就相当于捐款了， 捐款了，对，尽一下义务。 是，还有说这个索契里边包工程的呢，哎，也基本上呢就说是这个比较熟的老板们。 嗯， 好，这个所以说索契的冬奥会，在这个预算大幅超标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是说俄罗斯式的这样的这种，可以说涉嫌是工程的腐败，好，跟这个利益输送的痕迹也是非常的明显。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海外怎么洗钱？ 嗯， 洗钱呢，之前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塞浦路斯， 嗯， 塞浦路斯一度爆出说银行取不出钱来， 嗯， 银行取不出钱来就是金融危机，这个银行要 ATM 说每人每天取钱不能不超过多少，还曾经想过非常可怕的主意，就是说对你的存款征税， 嗯， 就直接要抢钱了， 对， 直接要抢钱了，那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反应就特别大。后面呢就发现说是， 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内地的存款是要征税的，你刚才这样就是污蔑天朝，直接抢钱， 咱们低利率某种程度上也是让你的存款变少对，你这个是合法的抢钱，我们就是说， 嗯嗯， 那俄罗斯当时的反应特别大，因为呢俄罗斯的富豪们在海外最喜欢的这个 存钱地点， 存钱地点，嗯，哎，瑞士这个是传统的哈， 嗯， 全世界的富豪都喜欢那个地方，塞浦路斯又是俄罗斯富豪特别中意的一个地点， 嗯， 因此呢不要看这个塞浦路斯小小一个岛国啊，当时的这么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 嗯， 但是却让俄罗斯的很多人是坐立不安， 吓了一跳 ，因为你当时这个银行账户就冻结了， 嗯， 你这个钱要取也取不出来，然后留在里边呢只能一天一天的变少， 嗯， 因此呢这个俄罗斯当时对于啊塞浦路斯的这个金融危机是非常的紧张， 嗯， 啊，也是动用了很多，哎，不管是这个台面上还是台面下的外交的私人的这个渠道，试图来干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的爆发呢，也是让人很多人意识到说，哎，俄罗斯的富豪平时都把他们的钱 存哪儿？ 存在哪里？因为恐怕存在俄罗斯这些钱是存不住的。 而且是处在一种国家监管的这个范围之下吧，他们心里可能也不太踏实， 嗯， 尤其是像总统普京这样一种铁腕人物， 嗯， 他那个每天这个签总统令都是签惯了的，哪天 说成功就成功， 对，突然签一个这个总统令下来以后，可能这个财产就不见掉了。 哎，真是，嗯，之前的在索契奥运会之前突然被释放的这个俄罗斯前寡头， 嗯， 这个霍多尔，等会儿霍多尔科夫斯基， 嗯， 对，霍多尔科夫斯基， 各种司机， 这个跑到德国去， 嗯， 他说有人就问他说你之前的什么石油公司啊，你的这俄罗斯财产怎么办呢， 嗯， 他说那就别想了， 回归还给国家了呗，嗯， 你这个人能够 回馈社会了， 你这个人能够 全身而退 哈， 嗯， 已经获得自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嗯， 对于你的财产来说你就根本不用想了， 嗯， 的确在俄罗斯之前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寡头，特别是你如果愿意跟普京作对的寡头呢，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嗯嗯， 你能够最后逃脱牢狱的命运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更不要说把你的这个身家啊都能够原封不动的这个带走，这个也是俄罗斯式的一个寡头政治，虽然说打掉了很多寡头，但是很多人 打掉的是不听话的寡头， 对，很多人就发现说其实寡头在俄罗斯并没有消失，比如说你看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欧盟跟美国，当然有一部分名单没有公布哈，有一部分名单就第一轮的第二轮的这个名单还是公布的，你可以发现里面这个制裁的对象，那除了这个在乌克兰事件中啊伴有直接角色的俄罗斯的这个一些政府高官，比如说普京的幕僚， 嗯， 啊，这个国家杜马的这个主席，然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副总理，哎，这些人物之外呢有很多都是俄罗斯国企，我们理解的这个俄罗斯国企的这些高官， 嗯， 而这些高官呢还，哎，往往又都是普京的这个 政商圈子吧，他有一个政商圈子， 对， 嗯， 所以有很多人说这里面就是属于俄罗斯的石油系， 嗯， 这个跟现在中国在打的这个 中石油 的这个石油系里面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哈，可见这个资源行业往往都是容易产生这个腐败，或者说权力 因为基本上 权钱交易的 无本的买卖，你把地挖开就是了 啊， 往出刨就是了。 是，所以说这个俄罗斯啊，不光是反腐的很多的这个做法让中国人感到亲切， 嗯， 就连很多这个腐败的这个方式也是让人觉得不是那么陌生， 嗯， 好， 都是同一个体系的。 三天话新闻，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 好，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还这个普京虽然说个人的财产哈有一点不清不楚，他干的事情呢，如果我们以一个完全的这个法律或者有的时候道德标准来说，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在这个光明的那一边，很多东西也都是踩在灰色的地带。但是你不可否认呢，普京今天在中国有着超强的人气 个人魅力， 我估计在全世界除了在俄罗斯国内的话，就是中国普京的粉丝最多。 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我今天在这个 Google 上面打找上这个普京的照片嘛，然后我就在 Google 还是用中文打普京两个字，然后摁了一下回车键，然后哗出来一堆照片嘛。一般来说，当你寻找一个人物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发现，就是他什么形形色色都有，干什么的都有，然后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但你可以今天下去以后，这个听众也可以尝试一下，你去搜索一下普京的照片，那个至少前三页没有一张是不好看的，没有一张是没有表情的，就是没有一种 pose 的，没有一种态度的。你觉得你打开的不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这个 娱乐明星， 而是一个明星，而且是个大明星的这个。 啊， 首页 是吗？ 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说明是普京的公关团队做得好。 我觉得我后来看了一下，有跟普京有关的这些花边新闻吧。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公关团队，而且这种团队的这种手段的这种细密，而且他特别迎合现代人的心理，就是你看他摘取的。 喜欢看肌肉。 看肌肉，看这个裸体也好，还有看这种就是跟本人业务不相关，就是总统嘛，总统你应该干什么，你就是像前两天这个奥巴马在参加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记者招待会，这个宴会上讲段子，说你们说我是这个帝国主义这个什么，我每天就是老老实实在来上班，来白宫上班的，我什么都没干，意思说你看看普京啊，又上天又下海又入地，又开着直升飞机去灭火，所以他不应该干的事儿他都干了，所以他应该干的事他都没有干好，你们还喜欢他。就言下之意就是说，其实普京其实是在干很多吸引眼球的事情，这些东西呢可能对国家没有实质性，对国家操控没有实质性的这个作用，但是对他个人魅力增长以至于对他个人的崇拜呢是非常加分的。 哎，是这个普京啊，在俄罗斯你必须得承认有一股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味道，久违了的个人崇拜的味道， 而且不是那种以前那种很死板的，就是说万岁啊什么，没，不是的， 不是这种建立在恐惧之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朝鲜也有个人崇拜，但是朝鲜的个人崇拜很多都是这个建立在恐惧之下，你如果不崇拜的话你有严重的后果， 对，轻则去挖煤，重则就机枪扫射或者狗撕、 啊、这个。但是俄罗斯它毕竟也是已经算是一个半个这个现代的 民主化了 国家，也是有民主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强迫你去崇拜普京，甚至也没有人强迫你去支持普京，你也理论上你也可以反对普京， 对， 但是 普理论上对 对，但是普京的这个个人的形象会，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年轻人当中有不少的这个支持者。之前有俄罗斯大家都听说过著名的这个俄罗斯歌曲，不是卡秋人，也不是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是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 啊、对对对， 这首歌。这首歌非常的流行，而且就是这小 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 对， 然后这个非常身体也好，然后嫁人就应该嫁这样的人。 对，你说普京现在这个如果从外形上来看的话，根本看不出他的这个实际的年龄， 1952年生日，现在多少岁了？ 62岁 了。 对，你看到普京的这个胸肌，你相信他是已经是60多岁的， 他垫过了，他装过硅胶在里边了。 哎，所以这个普京他的形象工程确实做得非常好， 还说他整容了，最近眼袋也没有了，皮肤也光滑了，整个人就可能割过双眼皮儿啊，然后这个拉过皮儿，什么都做过了。 天哪，那这个我不知道，他如果真的去做这些的话，应该也是国家买单吧？ 肯定国家买单， 应该也是在这个总统预算的这个26亿美元的这个里边。哎，所以你看这个普京的这个形象哈，确实他是一个个人形象宣传大师，在中国呢。大家不会那么赤裸裸的，咱们没有那么浅薄，咱们不会赤裸裸的说普京胸肌好，咱们会说，咱们会说普京，比如说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就说了，这个俄罗斯让西方成了纸老虎，说这个尽管美国要谴责俄罗斯，要把这个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要经济制裁等等，但是好，这个西方还是怕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第一有军事力量，第二有能源，第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爱国热情、民族热情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这个最后 这个《环球时报》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西方根本拿普京没有任何的办法，俄罗斯硬气得很。好，这个是纸老虎的这个形象的说法，在很多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记忆。我一直 一切反动派， 中国人心里面都有，很多人都想，我们也要有一天要让 我们也要有普京， 我们也要让西方都在中国面前变成纸老虎。只不过这个事实上还暂时没有办法实现，普京就先带咱们给实现。 其实普京迎合了很多我们这些这个有这个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这个人的一种意淫的歪歪的一种想法， 也很难说是不是意淫吧，但是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这个青春时代的梦想，就是有一个 在也不是 在中国 青春时代了， 在中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在普京的在俄罗斯的话，有一个年轻人有的时候也有普京的支持者，但是在中国呢，在年轻人当中，普京的这个我，但是我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哈。普京的支持者并不是那么的多，因为恐怕对于这个俄罗斯那么感兴趣的年轻人就不是这么多。但是有一批普京的支持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往往呢都是在50岁上下。往往经历过一个中国所谓这个跟西方对抗的这么一个年代，所以说非常熟悉这一套话语。这个纸老虎啊，包括这个帝国主义啊，包括对于中国的这种这种大国崛起的这样的这种热忱，或者说你可以说他们是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的、 对，我就是说，就是他其实帮这些爱国主义的这些这些人呢达到了一种满足感，心理满足感。比如说网上有很多这个普京的 语录、 这个语录我看了一下， 普京的说哪一句话让美国人闭嘴了， 对，不是他流传了以后，你看发现他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跟这个领土争端和国际外交事务相关，而且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摆出很强硬姿势相关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如果不准备动武就不要拿起武器。还有比如说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只有战争。比如说俄罗斯疆土确实很大但没有一寸是多余的。然后呢这个还有是批评美国的，说美国这次的动机就不知道美国有一次干嘛惹他了，说跟其他时候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把你的房子点了煮鸡蛋，就他会说一些，就是很多人 这些话也不一定全都是普京自己说的，这个跟我们网上的很多语录都是一样，都 重叠的，就是他表达了一种期待，就是说你看当我们面对领土争端的时候，很多人说就为什么不打他呢，为什么这个受这些这个东海这些小这个东海南海这些小国欺负挤兑，而中国还这个保持非常有理有利有节，这种东西这什么年代了，打一仗他们肯定都老实了，这种呼声很高的。那你看这个俄罗斯在面对他也有这个领土争端问题，他跟日本也有这个北方四岛问题，那每次这个日本人一跟他叫唤的话，这俄罗斯不跟你废话，就是直接战机升空绕日本列岛一周。就是当这个 那更关键的是因为北方四岛现在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在他的控制下，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他是其实就是摆出一个很强硬的姿态来来跟这个日本叫板的。这一点上恰恰就迎合了我们很多就是对这个钓鱼岛这个事件 心有不甘的人， 说你看如果我们都像俄罗斯，或者我们这个领导人像俄罗斯的话，这个日本早就不废话了。 这个是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学里面这个没有一个硬汉的形象，都是一些文弱书生。的确中国的政治家之前 也不是，我觉得是汉唐以后宋朝搞坏的。汉唐时候是这个男人不怕打仗，女人不怕改嫁，就到了宋朝以后就全完蛋了。 好，所以你看这个这样的情节，就是中国人对于这个雄性激素的这个渴望，对于荷尔蒙政治的这个渴望还是没有改变。中国一直崇拜着这样一个 强权， 而且一定是雄性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没有人会想让一个这个大妈出来给你这个不行， 慈禧太后多硬气都不行。所以说你必须。大家希望有这么一个 父亲的一个 父亲，一个强人，一个民族英雄啊，需要有这么一个 形象。包括他也宣扬这个大俄罗斯精神嘛。 对， 很多这个俄罗斯的人，他们也是说这个普京体现了我们的俄罗斯的魂。我想这个快跟这个金主席的这个什么属于我们的永远的领袖、不朽的领袖也快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中国现在恐怕有的时候还得有一些现实的考虑哈，这个咱们比如说外交部的这个抗议啊哈，这都是非常务实的一些做法，但是经常被国内的网民给挤兑。所以说其实压力是挺大的，大家每次一碰到这种事儿，就是说你看人家普京， 对， 你看人家俄罗斯，从来就不抗议，怎么就是出来 直接说，比如说俄罗斯，他说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 就是陆军和海军，就这种穷兵黩武的话是非常招人喜欢的 啊。是，所以之前我注意到微博上有一些这个朋友就发现一个，他说，现在这个网上包括这个企业家啊，也不一定是这个普通民众，有一些可能社会地位啊，或者说教育程度啊，都挺高的一些人，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中国社会精英分子吧，对普京有一种特别的崇拜。 崇拜， 这些人呢，往往都是特别喜欢普京的这个对外的 强硬， 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基本上没怎么去过俄罗斯，也不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俄罗斯去念书，更不会在俄罗斯开设一个银行账户。所以大家 都是这个保持着一种就看人挑刺不吃力的状态，就是这还是这老婆是别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家的好， 真是 总统也是别人家的好。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在今天中国哈，很多时候总是这个这山看着那山高啊，经常有一些自己心里面的事情投射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大家真的要觉得这个俄罗斯它有这个中国可以借鉴的之处的话，我们再从一些细的地方可以看看到底俄罗斯这些事情做的是怎么回事，它到底是在怎么干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呢，恐怕咱们在崇拜俄罗斯的同时哈，有一些更有一些根据。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Yo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圆圆。 这个奥巴马最近在白宫的这个记者年会上面又讲了一个段子啊，他说我听说最近普京要得诺贝尔奖了， 对，这年头 他就是这年头谁都得得诺贝尔奖， 见个人就发奖。 其实奥巴马自己也得过哈，当然奥巴马自己 调侃自己呗， 自己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这个有一点问题， 名不至实不归。 他的确是在阿富汗包括伊拉克做出了一些这个收敛的一些举动，比如说伊拉克撤军啦，阿富汗也定出了 明确的撤军是他实践他的竞选承诺， 没错 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奥巴马在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美国仍然是有海外战争在进行。你把这个和平奖颁给一个 还在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元首， 这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普京呢？之前在叙利亚的危机上，他的调解呢，让人很多人觉得他是和平缔造者的一个身份。但当然了，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他也不见得是完全出于和平的目的啊。这当然有很多， 完全不是完全是义工了，也有 很多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利益在里面，所以说他促成了叙利亚没有造成一个至少外部介入的一个战争，当然后果就是叙利亚现在内战是一直仍然在打。 但其实这个美国到处伸手以后，完了以后也就是留下内战嘛。伊拉克现在还在每天死着呢。 没错，这个乌克兰，你看这个在美国也不介入，俄罗斯表面上不介入，那现在就变成内战。 说到这个乌克兰，最近这个希拉里在长滩有一个午餐的时候，就曾经说把这个普京跟希特勒比了，说普京如今这个保护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这个所有俄罗斯裔的居民嘛，当然这个似曾相识的话，就是希特勒就是说他是出兵这个波兰是为了保卫那里的日耳曼人 啊，最早是捷克的这个苏台德的地区，就是慕尼黑阴谋。 对，所以呢，就是你让人说说这个这两个人是不是到底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就是普京和这个 希特勒 和希特勒，然后比一比还确实就是希特勒当过秘密警察，普京也当过科普， 但是希特勒的那个秘密警察的水平比普京小多了， 差多了哈。然后呢，你会发现希特勒他是一个艺术家吧，他画画的， 普京也会画画， 对，普京也会画画，然后希特勒喜欢音乐，普京人家也会弹琴也会唱歌，而且希特勒这个你看那个盖世太保为什么这么招当时的这个德国青年人的这么蜂拥而至喜欢呢？因为这个盖世太保的穿的这个军服是希特勒亲自就是干预过设计的， 很有型， 一定要把肩放宽，要把腰收窄，穿上以后特别漂亮， 就是， 特别英俊英挺。 你没有胸肌也给你衬出两块胸肌出来。 对，然后呢，这个 普京你看他也是到处去炫耀这个肌肉炫耀块、而且呢他也是开坦克开飞机然后帮这个俄罗斯就是做这个国际宣传、而且也是搞这个美女宣传什么的、就是 而且俄罗斯你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这个普京他我不知道是他的团队还是他个人的这个参与啊、他的有一些在比如说之前叙利亚危机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投的这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认为就是呼吁美国不应该干涉叙利亚这个事务的、以及这一次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对于国家杜马发表的这篇演说从文辞上来讲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字句或者说这个演讲术上来讲的话是非常精彩的可以甚至是可以是说是演讲或者说公共写作当中的杰作 这跟那个其实希特勒个人的这种公开演讲也是很有魅力的 对 有煽动性的 是 包括你看他们俩的这个成长经历也是希特勒他是经历了这个德国的一个一战一个起伏一个衰落那这个这个普京他也是经历了一个苏联解体然后从一个大国衰落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然后现在正慢慢再次在他自己的手里崛起他们都想类似于建立一个第三帝国的这么一种感觉现在不是也有人说这普京是这个普京大帝吗管他称为 对中国人觉得普京大帝是一个褒义词 对但在西方来说这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战争危险分子 对这个俄罗斯哈我一直觉得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在民族性上面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比如说咱们经常讲中国特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国特色后面可以接很多东西俄罗斯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叫俄罗斯特殊论比如说在这个俄罗斯这个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这个社会从一个封建的农奴社会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这个过程中它也经历了很多社会辩论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那当然一方面有这个俄罗斯的封建传统一方面有欧洲旧大陆的这样的这个样板还有这个新世界像美国这样的这个样板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呢也流行一种说法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它需要一个强人就一种通行的说法就是俄罗斯像一个女人就是你必须得说当时一个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是政治不太正确的有很多性别歧视的在里面他说俄罗斯民族这个女人她需要有一个强壮的有一个非常这个英雄式的人物来征服需要有一个伟人式的人物来驾驭不然的话你考虑到俄罗斯这个地域辽阔啊历史这个悠久然后又多民族的这个特性她就会四分五裂就会动荡你看类似的这个言辞我们把里面的一些关键词剔掉的话在中国很多其实在市场 是适用的 市场是很适用的 对 但是更为吊诡的是俄罗斯今天又很多时候成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一个攻击的对象之前很著名的这个王小石王小石的一篇文章还被俄罗斯的这个驻华的新闻机构俄罗斯之声啊还翻成了俄文这个广为流传说 被批判 今天的俄罗斯就是意思就是说苏联解体以后今天的俄罗斯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榜样 所以他们的人民生活不好啊然后各种指数很糟糕啊然后寿命要下降啊什么的 对然后说你的这个国家衰落了等等等等哎，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苏联的这个 动荡解体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完蛋了 对也不一定是说这个共产党但是就是说你看社会不能够动荡不能够乱 要把经济搞好 不然的话后果就是俄罗斯今天这样的而同时呢在政治光谱上跟王小石这些人很接近的一批人又在崇拜俄罗斯今天又在说啊你看这个普京多么的英武这个多么的这个雄壮今天的俄罗斯多么多么的厉害所以你会看到中国人虽然说很多气质上面哈非常的崇拜俄罗斯但是对于俄罗斯现状的一个判断是完全不着边际甚至是非常分裂的一种 就是他们其实这样你可以这样想他们希望有一个外交上的俄罗斯就是保持外交上的那种姿态然后在内部呢又搞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 很有意思我们那天有一位听众我想起来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他说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当时那天是说这个美国吧是说对是说这个制裁俄罗斯的事儿他里面他说了两句话第一打倒美帝国主义第二希望美国经济复苏我当时觉得这两句话摆在一起非常耐人寻味你怎么样又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理解为打倒美国的霸权另外一方面又要美国经济的复苏这两件事情看上去是矛盾的美国经济复苏了它的这个霸权就很难倒啊它霸权要倒了它经济很难就经济一定不会好啊但是你会反映出中国这种目前复杂的这种心态 实用主义 一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说 这个 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第一联系在一起，第二很大程度上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经济秩序， 以美国为中心， 对，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 就是、 所以要美国的经济糟糕了，中国的经济大概也好不到 哪，大家都完蛋， 对， 对， 好不到哪儿去。第二，在外交上或者在一些这种 政治场 硬实力的方面， 对， 我们又很希望有一些自己的表达， 对， 在软实力上面你又离不开人家，所以这个是中国人今天非常纠结的一点，最后就变成了很多也是走样的变味的这些东西投射到了今天俄罗斯，比如说对于俄罗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些理解，很多人 很向往啊， 很多人向往说俄罗斯看病不要钱啊，但是你一种经济的这个观点来看，免费其实是最大的 能维持多久呢，另外还是很大的浪费吧， 对，所以又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教育体系，它的这个住房体系等等等等，有很多中国人表达了向往，但是真正你看愿意移民到俄罗斯的中国人有多少，用脚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人有多少，这个呢就看出来。 最逗的是这个俄罗斯现在虽然有选举，但是你看这个梅德韦杰夫和这个普京他们两个人换位，然后轮这个跳这个圆圈舞，一会儿你是总统，一会儿我是总统， 是 这种过家家式的民主，也不是大家对民主的一种应该有的这种盼望。 是， 甚至到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这些反对党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到选举的时候反对党根本就没有人去参加竞选，也没有人去这个投票啊或者干嘛，甚至呼吁说我们不要参加选举了，就这样吧，对。 好了，这个俄罗斯哈，真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真正了解俄罗斯的人，不是那么的多，还但是呢，你看到对于俄罗斯的很多叙述，往往都是哎，你自己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中国，往往很多时候就投射在了咱们的这位邻居上面。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再会， 拜拜。